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eanuts.com， 我系探长。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啦。HKPeanuts.com 好特别，我系萧若元。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有睇波最啱就嚟呢度啦，环境又好，啲嘢食又啱我哋女仔食，男朋友仲可以一路睇波一路饮啤酒添。Cheers！ 呢啲环境最啱就系食呢个野味有香喷喷嘅麻辣鸡煲，仲有呢个泰式虾球啊，配埋呢个酸辣酱，真系好醒胃啊！ 呢个泰式虾球又有虾味，又好香口喎。 呢间铺嘅小炒王配料好特别啊，嗬！个煲食完啲鸡，再加翻啲汤之后咧，我最中意就系加珊瑚蚌同埋生蚝嚟食噶啦。 哇！你男朋友嚟啦， 嗨嗨！ 哇！正啊！ 你一只歌听到心。翻到嚟啦，咁啊就咁啊又要讲下阿基哥啊，系嘛？我觉得好闷咯，讲佢就 系咯，我讲咗成个礼拜都 即系唔系啊？因为佢而家咧就恐吓我哋啊嘛，咁佢就话咧，即系如果边个咧，因为佢又有人即系用八百个字粗口咧，就嚟骂佢，咁我唔知边个咁本事啦，系嘛？即系可以一下子，即系其实咧就好似机关枪咁样讲八百个字粗口， 死咗嗰条友。 阿老萧咁劲咧，其实佢都系三十六字粗口啫嘛，其实系有百。族啊，又乜嘢又剩啊？ 唔系啊，嗰阵时候玻璃之城讲嘛， 唔系嗰个老萧嚟嘅，其实个原型就系老萧嚟噶。 咁啊，佢话除咗黄沾之外咧，就真系冇人可以用咗几百个字粗口，唔知讲咗成分钟噶嘛，系咪？ 啊，咁即系咁样嘅啫。咁但系即系佢讲嘢就夸张啦。我唔知系咪佢即系群得而家啲人多啦，系咪先？ 佢仲睇紧玻璃之城。 咁啊，好啦，咁就因为其实咧，咁啊基哥就讲过嘅，佢就话咧佢就算报名嗰日都讲到明噶啦，就系话喂，我报名啫，而家咁如果最后尾即系选举主任放生啊边个叫阿小黎嘅话，咁我咪唔参选，我唔系唔做选举活动咯。咁但系，咦你即系佢。喂，佢日日讲嘢咧，佢都打脸噶，即系都自打嘴巴噶。 唔系，我唔明白一样嘢啫，即系你为咗做刘小丽嘅替补， 嗯， 你搞咁多嘢 啊？ 你搞咁多嘢嘅、 啊？你做个后备嘅啫，即系你好有把握啦，即系好有把握，又会俾人 DQ 啦，系咪先？即系你收到风啦，系咪啊？即系。 即系你 on the bench 嘅人、啊、通常都唔会咁认真。 你争住做大后备，即系你觉得佢系俾人 DQ 硬噶啦，系咪先？ 唔系呢个系我一路都相信咯，同埋再加埋文汇报出咗个社论话要 DQ 刘小丽之后咧，我更加深深相信咧，就真系到最后嘅结果就系冯检基系会入，唔需要退选，一如佢嘅承诺咁。再即系搭个李卓人加嗰个陈海欣系嘛？ 系啦、 啊，有几个信号嘅，即系嗱，你一个其中一个信号咧就系阿基哥啦，系咪？咁啊，另外有啲信号，有啲奇怪嘅信号。咁你见到有啲港独派咧，好踊跃咁去报名啦。咁嗰啲人即系包括阿陈国强啊，咁就系即系同埋呢个刘永康啊呢啲咧，即系佢哋咁踊跃报名。其实嗱咁讲，佢哋唔佢哋你估佢冇可能即系俾人 DQ 咩？佢哋报得名者心知肚明，一定俾人 DQ 硬噶啦，系咪先？而我咧，我相信 DQ 主任一定会 DQ 佢啦，呢、這个毫无疑问噶啦。 咁搞嚟做咩咧？ 咁好啦，咁佢 你解唔解释到 嗱？咁啊，刘永康嘅讲法啦，咁即系嚟，你听佢讲先，睇下你信唔信一回事。佢就话啦，我哋要咧，即系可以 參選嗰啲人全部湧去參選，全部填表，全部去宣誓，係嘛？即係搞到咧呢、這個 DQ 主任咧就真係玩殘佢為止，即係加重佢 workload 係嘛？即係咁，然之後咧咁我哋一定會湧到人啲人入去嘅咁樣樣。咁如果你係惡意地去做呢樣嘢嘅話，咁人哋咪用呢一個理由嚟 DQ 你囉，連睇都唔使你睇你添，係咪？ 同埋佢都有先後次序啦，邊個報名先就 assess 邊個嘅參選資格啦，係咪？你擁埋佢都冇用嘅。嗱，我反而我另外一個估計呢，就係佢哋係想將成個選舉呢就係膠化咗佢嘅，同埋呢令到呢日後你喺嗰個所謂嘅選舉公平時間嗰度呢，就係、是、令到一般嘅市民大眾呢係心活痛絕，在过程里面。 嗯。 OK? 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涌咁多团入去，大家每人本来有一分钟的，而家涌多三四个，每人变咗十五秒二十秒的。 嗯。 你就要好精简扼要的了，你不可以废话连篇的了大佬。 嗯。 是不是，同埋再加上去玩交的去到。如果入咗集啊，我假设。如果入唔到閘呢， 九成入唔到啦，唔使講啦。 好啦，如果入唔到閘，咁你做呢啲舉動又似乎冇乜意義喎。如果用你個 logic 嘅話，就我就真係唔好明喎。 做受害者咋嘛，到時到後翻 跟住加持馮檢基呀、啊、除非你咁嘅咗喎。加持馮檢基，因為退咗選中出楊子陳國強，跟住就用返佢嘅 logic， 或者係用返阿碌撚嘅 logic。就话因为佢系俾泛民打压嘅一个被迫害者咁啊， 嗯， 有啲 point 嘅都， 咁啊，即 系啱翻个套路啦。 最紧要就系痛恨泛民嘅人，即系见到有受害者嗰阵时就咬鬼 呢班人咧，就痛恨泛人民就无疑噶啦。咁当然啦，佢哋都乐见啊刘小丽被 DQ 啦。咁如果即系嗱，即系咁讲啦。佢哋去選嘅話，咁對劉小麗究竟係一個好處啦，定唔好處啊？嗱，講真，如果小麗， 其實我而家我喺我腦裏邊咧，已經冇諗到咧，十一月廿幾話，我冇揾投票，我唔知廿五啊，我腦裏邊咧已經放棄咗咧，劉小麗咧係會夠，即係可以有票投俾佢嘅機會。 我就覺得 踩單車㗎啦， 呢班港獨派去選咧，就其實咧係令到，如果真係 DQ 劉小麗嘅話咧，佢 not alone。系咪？嗱，如果佢哋唔选嘅话， 呢、這个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 point。You are not alone。 系啊， 唔好话你系被政权嘅压迫者啊，我哋都系被政权压迫者嚟噶咁啊。 咁变咗咧，即系其实阿李卓人咧，即系就算系佢自己本身系有悲情牌都好啊，咁都冇咁悲情话， 冇打得咁响。 你净系，你净系亲疏有别，你估净系得你被 DQ 咩？我哋被 DQ 嗰啲啊，你会帮我筹钱啊？会唔会帮我即系搞啲咩？即系抗争基金啊？你唔会啊嘛？跟住佢仲可以屌翻你转头添啊！讲真，真系，即系佢哋嗰种做法咧。嗱，讲真，呢、這个 系 阴谋论啦， 同意 啊，即系呢个讲到明系阴谋论啦，就系、是、咁样做啦。呢、這个就系、是。系嘛？即系而你见到阿郁敏系嘛？而家开始去即系帮佢收集提名啊，又即系又开始你见到有班人 endorse 佢啦，系嘛？即系话佢系即系呢、這个佢而家佢话会成立啲基金啊嘛，又话要支援啲抗争者啊嘛。其实开始系 endorse 佢，你见到仇思达佢做嗰啲嘢咪就系咯。 佢帮佢转势啊嘛。 系啊， 系咪？即系呢下其实，不过我老实讲，我真系唔系好明阿基嘅。 啊、 即系搞咁多嘢，我翻翻头先嗰个论点咧，就系、是、你去做个 plan B， 咁因为你知道咧刘小丽咧系会被 DQ 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对李卓人嘅时候咧，相对系好啲嘅噃，系、真系拆到嘅咯。究竟边个多边个少，我真系到时咧，不当然我估都系阿李卓人会多少少嘅。如果成个泛民即系都压住落去嘅话，冇、理由即系李卓人唔掂噶。即系呢个系理论嚟嘅。咁但系佢喺个九西里边有基础噶嘛，同埋而家民协嗰班人系嘛？正如我喺城寨节目咁讲，就系、是、斯德莱嘅回应吓死你噶嘛。佢话我唔答呢个假设性嘅问题嘛。究竟刘小丽会唔会被 DQ 啊嘛？如果佢俾人 DQ 嘅话咧，其实我觉得应该系初选啊嘛。 但另一个角度去睇斯德莱就系话，喂大佬，我答乜都死噶啦。 公开讲噶呢句说话唔系啊？ 我睇线报噶咋， 公开讲嘅。 哦 ，OK。 我睇线报，我睇完之后我先如梦初醒啊。 咁啊真系大镬啦！ 喂，我见到一套剧系究竟系点样拍出嚟啊？ 阿何启明仲聪明啲，佢讲嘢啫， 系嘛？哇，吓死人啊！咁即系话，其实如果以老共成个剧本嘅话，刘小丽会被 DQ， 泛民推荐嘅李卓人。 嗯 在九西的地头里面的 民協嘅成員其實已經準備緊同阿基嘅同一套路，就話你冇初選喺呢個問題上面，所以佢可以自由揀，或者係臨尾先開頭應承住你。喂，咁咪好大鑊、 哦！但係劉小麗嗰個集氣大會，你見所有民協區議員撲曬上嚟，著曬制服咁樣，喂，咁某程度上你都應該會信佢嘅。 唔係，我唔知而家信唔信，大佬，而家我唔知有咩可以信嘅。喂，咁嗰個係劉小麗喎集氣大會，嗰、那個唔係李卓人嘅集氣大會、啊、大哥。 嗯， 喂，當如果我覺得，而我哋都覺得九成九劉小麗會被 DQ 嘅時候，咁我班人。到时系点噶？好啦，开头同你派下一个温美十，最后尾 call 票嘅时候，因为佢啲系熟噶嘛，啲街坊区员，佢打电话嘅时候叫投缝剑机，咁你点啊？ 嗯， 玩完噶咯、啊。喂，所以我今次仍然系维持一个好悲观嘅谂法嘅，即系就算我哋之前计咗几多条数都好啦，喺呢一个嘅姚松炎之败吸取咗个教训之后咧，点样部署都好啦。喂，今次真系。佢睇住我哋嘅局嚟拆，我發覺 嚇、啊、 都幾難搞喎。 係啊，咁所以你見到就你如果你見到阿陳海欣咧，其實都係輕輕地去選㗎，即係都係非常之有把握㗎，係嘛？即係佢都唔怕自打嘴。而家我哋見到兩個人真係唔怕自打嘴，日日自打嘴巴，一個就馮檢鏡。喂，你都話啦，你等佢俾人 DQ 咗，你先至做 campaign 啦。你但你而家你已經出嚟做 campaign 咯，咁快已經有二拉架咯，已經係嘛？即係你已經落曬本去做呢啲嘢，咁你又你 唔係跟住佢就話啦，倉底攞出嚟嘅啫， 你 仲唔係？ 你哋自打嘴巴幾樣衰啊，大佬啊！ 咁你都 man 仔啦， 係咯？咁你係你講明噶嘛？係話俾人 DQ 你先至做噶嘛？呢啲嘢你咁快你係上街，你咁快就喺度做街站，你唔係啊嘛？ 咪跟住做街站啊！我睇社民連一個Facebook 嘅僆仔喺度寫啫嘛，佢喺佢隔離啊嘛。佢原來佢嗌咪係嗌咩內容咧、 啊？ 就係鬧你泛民嘅 Plan B 唔初選啊！ 咪咯，嗯，係啊，我知啊，係啊， 喂，真係嚇死人啊，大佬！ 呢個就佢就講到明噶啦，佢而家就係要針對兩類人啊嘛，一個就係陰點派，即係泛民陰點派，一個就係保皇黨啊嘛。咁佢有冇鬧到保皇黨咧？系嘛？咁好啦，嗱，我哋見到另一方面嘅保皇黨啦，即係見到阿陳海欣啦，咁佢而家佢你打腫佢塊面咧，咁佢都喺度話啦，我係獨立嘅，係咪？咁但係咧，原來佢而家咧就開始玩緊民建聯嗰招啦，爭取辦成功啦，我哋睇下呢個彩通啦。咁就係阿陳海欣整出嚟嘅，咁佢就話啦，就而家就對呢個施政報告有期望，有個請願行動。咁啊，因為下個禮拜三啊就係施政報告啦嘛，係咪？咁佢而家咧就想做一啲咧，即係收集市民意見啦。咁我估咧，即係九成啦，下個禮拜三咧會有啲嘢係阿陳海欣爭取到翻嚟嘅。咁而陳 佢知道人哋會做， 係啦，係爭取辦成功啊嘛，早收三日風啊嘛，係嘛，爭取辦成功啊。嗱，你信唔信啊？嗱，睇下佢而家佢呢個禮拜 weekend 裏邊開咩飯，開邊飯嘢啊？咁佢即係佢，我諗佢可能有啲民生上面嘅派嗰啲，即係細眉細眼嗰啲糖啊。 咪所以咧，今次咧，即係成個局咧，即係我講翻咧，就係、老共都幾醒 啊！ 你阿基學你頭先引述嘅佢嗌咪嘅內容咧，而家係變咗係我哋自己人咧喺度鬼打鬼 嗯， 係啊。 喂，其實我哋冇乜 focus 落去陳海欣嘅，玩咗一排之後咧，即係佢嘅大廣告啊、健康大事啊，甚至乎即係佢啲測試咁之後咧，其實我哋唔係好多 focus 喺佢嗰度嘅。我哋嘅集中嘅火力咧，係不停喺度打阿基噶嘛，阿基就不停打翻我哋噶嘛。其實我覺得今次佢哋係高招嘅，即係我哋係疲於奔命啊。所以有啲人話：，唔好打啦。不如我哋集中火力，嗌呢一个嘅弃保啦咁样。我话唔得，每人有每人唔同嘅角色，有人负责打阿基，有人负责打民协，即系局嗰啲友啊，即系唔好甩底啊，大佬你系嘛？因为而家你太多战线啦，战线太长啊，系长到咧，我哋系疲于奔命啊。有啲人讲弃保，例如话你当事人梗系讲弃保啦，喂阿基输噶啦，你投我啦，或者系有啲人系咁讲啦。未必是当事人讲的咁样。喂，但是如果而家个咁嘅局呢，我个判断就係、如果真係 DQ 咗小麗嘅话呢，一人係好危。你问我呢，如果斗秤嚟讲 格食格。 鳩青嚟講 啊，老屎忽啊， 阿小麗係容易包裝同埋吸到飛 嘅，嗯， 即係相對李卓仁嚟講啊。有人駁過我，佢話唔係噃，最近嘅唔知廣大民調話，李卓仁嘅知名度係十大裏邊喎，咁樣。 哦，呢個阿小麗自己都咁講嘅。 但係個問題就係在於，因為佢已經有太固定嘅形象同埋感覺。 嗯。 佢過往亦都有啲問題咧，係俾人抽情，包括即係而家本土派不停講緊佢喺修改議事規則嘅問題上邊嗰啲咁樣。所以咧，馮檢基今次咧。成套劇本咧係好完整，背後係有好高好高嘅人咧係幫佢部署，由佢出書開始，到唔知參唔參選，甚至乎夾埋民協啲人，同民主動力或者係泛民嘅協調會講，就話佢哋唔會出噶啦。咁你開頭話唔出，咁我同邊個搞初選啊，大哥？你臨尾先噏。我哋唔知情嘅，人家个个梗系觉得有道理噶，系嘛？无论 plan A 又好 ，plan B 都好啦，都有个顺序次序噶啦。不过呢个已经系我两个月之前讲一样嘢，我话你为咗 KO 冯检基嘅话，你无论如何都搞个初选嘛，大哥。咁啊，你出事嘅会 唔系？但系佢嗰阵时， 你俾我不幸言中啊！ 我知，但系佢嗰阵时系佢自己都唔肯定话自己参选嘛。 佢咁先醒啊！ 好扑街啊！佢呢个系 佢又抱琵琶半遮面嘅时候，喂，你以为佢失踪咗一排？问佢嘅人，佢又话： 唔知啊，可以点啊？ 喂，咁我搞唔搞先？嗱，你答我唔知嘅时候，咁我同你搞唔搞初选啊，大哥？ 咁啊，咁梗系唔搞啦。咁你都唔知系咪先？ 咪系咯。咪跟住你一个退党，喂，咁好似冇咗包袱，咁即系你啱乜都得，其他人唔使同你咩？哇，我觉得喂，佢每一步咧，同埋每一招咧，都好有计划同好有部署。 嗯 是逼到我哋埋去死角同墙角，而家我哋系万劫不复，系救唔翻。我想搞初选，我点搞啊，大哥？我等翻十日，我同边个搞啊，大哥？ 系啊， 即系佢玩死你，大哥。喂，因为从来你搞唔搞初选，就系有冇 competitor 先啦，搞大哥。你估我呢个系国家机器、政府机器咩？喂，跟住你俾到佢位入啦。喂，而家佢不断攻你啦。如果唔知头唔知路嘅人，咦有少道理喎，系嘛？嗱，我虽然唔中意冯检基啊，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你都唔可以阻止人参选嘅。喂，呢啲咁嘅歪理全部出晒嚟嘅。我最近呢个两个礼拜 observe 喺网上，喂真吓死人、啊。喂，如果咁嘅计算嘅话，正如冯检基已经爆咗响口啊，初时我系估嘅啫。喂，边个插边个票啊，大哥？我喺呢度几廿年，九龙西。三十几年、四十年噶咯，阿基，好有基础噶、哦。你而家李卓仁空降我嗰度、哦，差唔多系叫做，咁你唔揽炒，炒硬咁、哦、样，咁啊，阿基唔止一万飞咯、哦，大哥。喂，所以呢镬嘢真系大镬，九龙西真系，以为上一次姚松炎塔得 Q， 输几多钱啊？二千啊？ 一千票。 来回一千啊， 系啊， 来回一千啫，即系实数系二千啦，大佬。喂，今次点追都追唔掂啊，咁样。 哦，咁所以你个唯一得一招嘅啫，就系、是、要令到啦啲选民觉得啦有危机感，而呢个系个好重要嘅选举。咁你咪变咗就系你要有自己嘅选举主题咯。即、就、系、是、我觉得你唔，我小丽亦都要谂谂啦。即系呢个唔系话净系 有啊，姚松炎踩完单车，轮到刘小丽跑步。 系嘛？即系咁好过，即系起码落地在地啲吓、啊，即系呢个 message 话俾你听啦。我唔系离地噶，我有只脚落地噶，系嘛？我只脚落地嘅。咁好啦，即系有啲主题要自己打嘅，我觉得就系、是，即系你之前阿小丽就讲，主要就系讲呢一个即系系咪摊贩啊？嗰啲咩 小贩 政策啊？嗰啲乜嘢咧？咁即系今 唔系？我觉得佢咧选举工程咧，即系而家开始评论都冇所谓啦。 嗯， 就系、是。確實有啲人嘅講法太文青 feel 咧係啱嘅，太文青 feel。 咁佢係個隻嚟噶嘛，你冇計。 即係守護平凡的幸福咧，我個腦係要轉咗幾日之後咧，我先覺得啊呢句嘢都幾好。開頭咧，我第一個感覺咧就話嚇乜幸福都要守護啊 嚇，雙風數嚟噶嘛。 平凡我都要守護啊！喂，呢啲係要諗幾日咧先至諗得到嗰個 point 喺邊度？即係話而家香港。原来平凡嘅幸福咧都已经好困难啦咁样，喂，嗰啲嘢系要 点讲啊？好文化研究嗰啲 angle 嚟嘅。 不过咁样讲啦，即系我佢而家就未系进入直路啦。即系我觉得我对佢嗰个选举嗰个后面即系做嗰个制作班底咧都有信心嘅。即系好似上次啊，即系喺 YouTube 嗰啲攻势啊，其实都系得。唔系问题，即系而家你主要入到闸先。你入到闸嘅话， 唔系最惨就系咧。你真係入唔到閘啦！ 你唔知點樣去部署啊？呢、這個就真係。 唔係你，如果你咁講啊，老共嗰個部署好正嘅喎。喂，你諗下，而家擁下陳海欣出嚟，咁大家咧就仲驚緊，即係馮檢基咬唔知劉小麗定李卓人，跟住阿陳海欣輕輕跑出，跟住後面咧仲有一個黃金寶就準備緊19同埋20。喂，大佬，人哋即係香港公路單車之王嚟㗎，個知名度好恐怖㗎。 我個諗法就係咧，要快快脆脆咧。如果係李卓人或者係劉小麗。工党嘅阵营里边呢一场补选咧，翻去最将个 focus 咧系 shift 翻去李卓人嗰度。 嗯， 你话勉勉强强，我头先讲想讲第二点嘅就系、是，即系你太讲太多咧民生嘅牌咧，虽然可以即系保留少少，但系你成个主轴咧都要系打政治牌。 嗯， 你冇得选择，因为今次系补选，系因为俾老共 DQ 咗。OK， 你讲太多啲咩摊贩啊，嗰啲即系湿星星嗰啲民生啊，全民退保嘅之类，唔系唔讲，但系你一定要永远都系翻去呢个主题， 要反 DQ， 系啊，嗱、嗯，同埋咧，你个危险系在于咩咧？如果真系俾我哋个估计咁九成九 DQ 嘅话咧，你将守护平凡的幸福呢样嘢转翻去李卓人身上咧，好似唔好 好怪， 系嘛？ 哦。 唔系好夹，大佬。 唔系咁，你咪填嗰啲字去咯，咁咪守护劳工的权益咯。 咁都好怪嘅。 feel the band 啫，系嘛？即系 唔系？因为你要谂下李卓人用嗰种浅黄色咧，即系林，即系好似东方不败年咗《葵花宝典》咁样噶嘛，大佬。 所以我系即系如果系个心战实咧，我就真系会积极咁建议咧，就系、是、其实而家不如谂定咧。系 shift 佢李卓人嗰个身上好过咯， 唔系，但系个问题就 即系除非李卓人唔玩嘅咋 ，otherwise 咧，你而家咁系危险，因为点解咧？你成套嘢，包括你话即系嗰啲 video 好睇啊，系嘛？喂，嗰条友冇得选嘅，大佬，喂，成套主题，嗰条友都冇得选嘅，喂，咁你揾个替代品嘅时候，你要好 smoothly 咁样去 transfer 嗰个成个 message 嘅话咧？是有难度的，我觉得有好大好大的难度的，所以你开始即是第一部署就是当 DQ 的时候怎样可以很 smoothly 地 transfer 了你的 message 在新的候选人的身上面，第二就是你要怎样去找一些人是很有计划很有部署地去即是将本土派或者是叶普成那些这样攻击本土派的攻击呢是拆解了它，甚至乎是你怎样对付阿基？ 嗯， 喂，你真的很多个战线、啊。 对付阿基那些不是他做的了，这个就。 即是留返我哋留刘罗搞咁样，是不是想着 即是我觉得就其实你冇你呢两个礼拜真的要。 你真的喂你又要 乜？你要 keep exposure， 咁但是呢即係只能夠等啊！即係學呢一個信報華齋啊，呢個係漫長嘅兩個禮拜啦嚇。咁而 唔係啊，我覺得咧、都幾好肯定咧。如果文匯報出咗社論咁寫咧，你真係 shifting。 喂，另外一樣嘢就係話， 即係報定名得㗎啦，都唔使諗第二樣嘢㗎啦。即係唔好博好彩啦。 啊， 因為你冇蝕底㗎嘛，快去報個名先啦。李卓人都估喂文匯報出咗社論。仲唔捨得糾纏重？你睇下基啲動作，係嘛？為咗做 Plan B on the bench 後備，搞咁多動作出嚟，根本就一早收到風啦。阿德懷點會咁噶嗰個？ 但你見到而家政府到最後都唔肯公布呢一個確認資格，咁嗰下又係好奇怪嘅噃。你睇下佢係去到。可能去到截止之前嗰几个钟头，佢先同。 唔系，所以你更加需要成个选举嘅工程喺九龙西嘅补选里边，系已经当咗冇。 嗯， 其实我哋系谂慢咗嘅呢个问题，系从来冇谂到佢咧，因为你系俾佢 fix 咗咧，就系、是、姚松炎啊嘛。但姚松炎确实喺自决 同埋港獨嘅問題上面呢係相對嚟講係冇咁嚴重嘅。但係呢你只係諗過一個嘅替代方案就諗住加入工黨搵李卓人替咗佢。咁以為呢個 Plan B 呢我覺得係開頭諗得唔夠謹慎。而家我呢兩日我先諗嘅啫。就係覺得我哋已經係慢咗啦，已經根本佢從來都係諗住喐咗佢。咁你跟住你點樣 shift 埋佢咧？如果劉小麗冇得選嘅話，李卓人點樣匹配你嘅主題啊？你成個選舉工程嗰啲嘢咧，我真係有疑問喎。我就係聽咗幾句口號，睇佢打出嚟嗰啲嘢。我覺得如果單獨係李卓人一個咧，係登唔到上去。守护平凡的幸福，除非你的 fill in the blanks 变咗系守护劳动的权益啊，大佬， 好核突噶之下， 唔咁，唔系成套嘢系唔啱啊，同埋你面对咁多嘅战线嘅时候咧，喂真系危机四伏喎呢次，你真系俾老共再打多巴埋嚟喎，喺九西个补选问题上边，我觉得系好大机会喎，如果而家咁嘅走势嘅话， 嗯哼， 同埋你加埋一个机。在度转移紧我哋啲视线，搞到我哋疲于奔命。再加就系、是，喂，我哋要应付佢，亦都要应付佢背后嘅支持者，甚至乎佢嘅旧党友。喂，我哋真系好好忙啊，大哥。如果我系佢助选团，唔好忙啊，大哥。喂，点应付到咁多、啊，大哥？跟住你仲要加泛民嗰啲阿哥阿姐，唔系佢唔系有问题，而系你要叫佢落嚟啦。喂，呢、這个真系好大嘅考验喎、啊！呢场嘅选战，同埋今次唔系多议席单票制、啊，系多数决、啊。我哋真系兵凶战危呢镬嘢。 嗯， 你话刘小丽冇被 DQ 嘅，我都仲有觉得应该系多过五十，即系more likely than not 系赢到嘅。但如果李卓人换咧，就麻烦。喺而家咁嘅局，开头我都唔觉得有问题嘅，后期觉得越嚟越觉得有问题。我再聽到啲人話，佢依然覺得佢係老屎忽嚟嘅，即係頭先你嘅講法，唔係好有衝動，一定要去投佢嘅， 好合理啊！ 咁啊係啊，我都覺得有少少嘅。咁你唔危啊？ 其實如果哥，而家你而家都過曬秒啦，咁你揀咗你就一定要全力去嘅啦。 咁啊係啊，你揀錯都要揀啦、啊，大佬。 所以而家你就冇得轉嘅啦，而家就係、是、你而家係力谷嘅啦，即係你就算係守護勞工的權益咧，都要照去啊！呢個冇辦法嘅，呢、這個 係。唔係你就係靠點咧？就係真係職公民嘅工會，佢旗下嘅工會，教協嘅會員， 一條心咯，其實係，係嘛？心咯，或者你自己主動有啲 campaign 咯，係咪先？即係。当你最后尾即係你过咗呢一个报名提名期之后呢，咁其实我觉得就你都要等个时间明朗化，你先至可以有嗰个主动权。而家你只能够系 keep 住 exposure 啦，我只系咁样啦，係咪即係都冇乜好冇乜嘢好讲㗎啦。下个礼拜呢就系施政报告啦。施政报告之后呢，咁我觉得即係其实呢一个佢两个即係李卓人啊同埋小黎啊都可以争取啲机会呢去表个态嘅，呢个就系、是。咁但系呢一个呢，嗱呢、這个真系做 expectation management 啦，一定系有啲嘢呢系陈海恩呢争取返嚟嘅。 唔系最重要一样嘢系更加有星岛日报喺度帮陈海恩抢铺啊，大佬睇今日嗰个广告。 系啊，咁所以呢即系大家呢你要预咗呢样嘢，因为佢哋嗰啲建制派呢就系、是、咁样做嘢啊，呢个就系、 是。喂嗱啱啱又有啦、有个网友 send 俾我啦 ,PM 我呢就话长沙华就机喺度派单张。 咁系啊，佢、一定系咁做㗎啦。 不过有个女途人就上前。上前力斥冯检基， 可耻啊嘛！ 你好 cheap， 可耻， 系啊，好 cheap 啊嘛！ 对你好失望， 系啊，呢、這个唔系今日嘅，好似琴日都系咁，我见到琴日嘅新闻嚟呢单嘢， 系咩？寻日噶 ，OK， 新闻嚟噶啦，系啊，不过佢系唔怕样衰啊，呢啲人系， 不过佢真系好值得学习嘅，佢 系啊。系、 哎、本来我今日都想请阿基上嚟噶， 系咩？ 系啊，佢复咗我啦， 系咩？ 系啊，好笑噶。 点啊？讲啦， 你等一阵啦，我查翻出嚟啦，我费事即系误读阿基讲嘅嘢啊嘛。 不如而家你现场打俾佢啦。 冯检基 啊， 佢话刘小丽未 DQ， 仍未开展竞选工程，明晚不来了。 哦 ，OK， 咁我收到咁样。 啊， 本来我想写唔紧要嘅，不过唔好啦，越多字越出事，大佬收到就比较正常少少。 Okay. 咁咁佢又接受啊边个访问？佢又接受仇斯达访问。 因为佢 online 紧喎，佢原来 咁系 听紧噶啦。 咁佢又接受仇斯达访问。 佢够话啦，边个传媒请我都会上嚟嘅，不过佢讲嘅嘢一时一样。 你唔系传媒嚟噶嘛？ 屌，讲真，佢嗰阵时啊喺我哋 out 节目添啊，你记唔记得啊？ 你讲咗第三次啦。 咪就系咯，屌佢又要系死都要做呢一个一壳花生啊，又要 out 啊，有冇人同我咧就做节目啊咁样样啊？ 你又衰啊！你又唔用佢做， 唔系我同佢做冇用噶。呢条友佢本身就另有居心噶嘛。你以为你一个节目可以收买到佢咩？冇用噶，系咪先？即系如果系嘅话，就唔使麻烦啦， 留翻老共收买啦，唔使我哋。 好啦，咁啊，休息一阵。